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斯坦伍德将军稍稍歇了一会儿，身体放松，眼睛闭着，眼皮显得乌黑，他的嘴唇紧抿着，没有一点血色。他的精力已经耗尽，几乎可以说打了个败仗。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竭力想摆出个笑脸。他说， 我看我真是个太重感情的老山羊，全然不像个将军。我喜欢那个小伙子，看来他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想我对自己判断人的能力过于自负了。你替我找找他吧，马洛，只要找到他在哪儿就行。 我尽力去做吧。您现在该休息一会儿了，我有点太唠叨了。我很快站起身，走过宽阔的地板，朝房门走去。在我开门之前，将军又闭上了眼睛，双手无力地垂在被单上，他的样子比死人还像死人。我轻轻地把门关上，走过楼上的过厅，下了楼。管家拿着我的帽子走过来，我把帽子戴上，说，你觉得将军身体怎么样？ 他还不像看上去那么衰弱。 要是真那样，就该准备入土了。李刚这家伙是怎么回事啊？能招老头子那么喜欢？老管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但是脸上却奇怪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是青春的力量，先生，还有他那军人的目光。 同你呀？ 同您的也差不多，先生，如果您允许我这么说的话。 过奖了。小姐们今天早上都好吗？他很有礼貌地耸了耸肩。我说，哼，我也是这么想。于是管家替我打开了门，我站在外面的台阶上，俯视着伸展到远处的一层层的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木和花坛，直到花园尽头的 金属栏杆。我看到卡门坐在花园中间一条石凳上，双手捧着头，显得又凄凉又孤单。我沿着连接一块块草坪的红砖台阶走下去，在他听到我的脚步声时，我已经走到卡门的跟前了。他跳了起来，像只小猫似的倏地把身子转过来。他身上穿的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件浅蓝色的便服，金黄的头发仍然像那次那样蓬蓬松松地闪着水波。他的面色非常苍白，在他看见我的时候，面颊上泛起红晕，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我说，闷得慌了。他渐渐地露出了笑容，样子有一点羞涩，接着很快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小声说，你没生我的气吗？我想是你生我的气了。他把大拇指放到嘴里，痴痴地笑起来。我没生气。卡门这么一笑，我就不喜欢他了。我向四周看了看，一个靶子挂在30英尺外的一棵树上，上面戳着几根飞镖。他坐的那条石凳上还放着3-4根飞镖。就有钱人来讲，你和你姐姐的生活好像都没有什么意思。他们透过长长的睫毛望着我，这还是那种想使我迎面朝天的在地上打滚的目光。我说，你喜欢投飞镖？嗯哼，哼，这倒是我想起件事来。我回头往房子那边望了望，然后往前走了几步，让一棵树遮住房子那边投过来的视线。我从口袋里掏出来他那把猪柄的手枪。我把你的武器带回来了，我已经擦洗干净了，还装上了子弹。听我的话，别随便对人开枪，除非你把枪法练好了，记住了吗？卡门的面色变得更加苍白了，细瘦的拇指也放下来。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里的枪，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迷醉的神色。他说，嗯，好的。他点了点头，忽然他又开口说，教我练枪吧。嗯，教我怎么用枪，我喜欢。在这儿吗？这可是违法的。他走到我的身边，从我的手里把枪拿过去，用手握住枪把，然后迅速地塞进衣服里。他好像很怕人看见，还回头看了看。他诡秘地说，我知道在哪儿行，下面那些老油井那边。嗯，你教我吗？他向山坡下面指了指。我盯着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但是我在那对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我还不如去看一对瓶子口呢。好吧，先把枪给我，我得先看看那地方成不成。他笑了笑，做了个鬼脸，然后带着一副诡秘顽皮的神态把枪递给了我，好像给我的是他的房门钥匙一样。我们从台阶走上去，绕到我的汽车那儿，花园好像变得荒芜了。阳光像是餐馆侍者领班的笑容那么虚假。我们上了汽车，我开着车，沿着汽车道驶下去，穿过一道道大门。我问他，薇薇安在哪儿？还没起床呢。我开车下了山坡，穿过被雨水洗刷一新的寂静的街道，往东面拉布雷亚方向开去，然后又向南转。10分钟后，我们到了他说的那个地方。他从窗口探出头去指点着，在那里，那儿。这是一条狭窄的土路，比一条小道宽不了多少，像是通向一座山路农场的入口。 一扇五道立柱钉成的大门向后开着，顶在一根立柱上，看样子多少年来从来没有关过。路两边都是高大的桉树，路当中是很深的车辙。过去这条道是走卡车的，现在被阳光照着显得空荡荡的。路上没有什么尘土，最近这场雨下得很大，而且雨停了也没有多久。我沿着车辙开下去，城市车辆的喧嚣声一下子变得微弱了，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我们已经不在市区，而是在某一处遥远的梦乡里。再往前走，是一个矮矮的木井架，井架的活动木梁油迹斑斑，一动不动地竖在一根粗树枝上面，可以看到一根生锈的旧钢缆把这根木梁同另外五六根连在了一起。这些梁壁都停在那里没有转动，也许已经有一年没有转动了，这些油井早已不出油了。路边堆着一堆生锈的钢管，一个装卸台歪歪斜斜地立在一边，五六个空油桶胡乱地堆放在地上，在阳光的照射下，一个飘着一层油垢的废水池发出五彩斑斓的闪光。我说，这地方是不是要修建一个公园？卡门把下巴一缩，眼睛对我闪了一下。动作快点啊，这个脏水池的臭味真的把一群山羊都给熏死。这就是你说的地方？嗯哼，喜欢吗？哼，太漂亮了。我把车停在装卸台旁边，我们下了车。我听了听，街上的噪音在这里听去非常的遥远，像是蜜蜂的嗡嗡声。这地方就像墓地一样清冷，即使是在雨后，高大的桉树也像蒙着一层尘土。这种树不管什么时候总是灰尘扑扑的。一条大树枝被风刮断，躺在水池旁边，羽毛状的宽大树叶有的浸在水里，轻轻摇曳着。我绕过水池向泵房里看了一眼，泵房里还放着一些破旧的机器，看不出新近有人动过的样子。泵房外面一个大木头轮子斜靠在墙上，看来这倒真是一个练习射击的地方。我走回到汽车前边，这个女孩子正站在车旁整理头发，她把头发捧在手里让阳光照射着。她说，给我。她把手向我伸过来，我拿出手枪放在她手上。我弯下腰捡起一个生锈的空罐头盒子，我说，小心点儿，五颗子弹都装在枪膛里了。我先过去把罐头盒子放在那个大木轮中间的方洞里。看见了吗？我指着木轮说。他把头一歪，样子非常高兴。距离大约有30步，在我走回到你身边以前，你可先别开枪啊，懂了吗？懂了。他痴痴地笑着说。我走到池子一头，把罐头盒放在木轮中间。如果卡门打不中盒子，那么他的子弹多半会打在车轮上。那是当然的，子弹绝不会弹跳到远处去。然而，他想打的却不是这个。我绕过水池向他身边走回去，当我离他还有10步远，正走在池子旁边的时候，他突然朝我亮出两排锐利的小牙齿，举起枪，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我一下子呆住了，池子里的死水在我背后发出令人呕吐的气息。站住别动，你这个狗杂种，他说，手枪 瞄准了我的胸膛，枪在他的手里看来拿得很稳，嘶嘶的声音越来越响。他们的一张脸绷得紧紧的，像是刚刚刮过的骨头。他的年龄一下子老了很多，邪恶堕落，像是一只野兽，一只凶狠的野兽。我对他笑了笑，迈步向他走去。我看见他的纤细的手指扣紧了扳机，指尖由于用力都开始发白了。我走到离他六步远的时候，他开枪了。枪声尖锐的一响，声音空洞，在阳光下听来非常清脆。我没有看见手枪里冒出烟来。我站住，又对他笑了笑。他又连续打了两枪，我认为哪枪也不会打不中目标。手里一共有五发子弹，他已经打了四发。我朝他冲过去，我不想让最后一发打在我的脸上。我把身体向旁边一侧，他不慌不忙地朝我开了最后一枪，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我恍惚感到一股火药的热气扑到我的脸上。我直起身子来，我说，你真够帅的啊。他的一只举着空枪的手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手枪啪的一声落在地上，他的嘴唇也抖动起来，接着他的头向左扭过去，嘴里冒出白沫子，他的呼吸带着哼唧哼唧的声音，身体摇摇晃晃。在他正要摔倒的时候，我扶住了他，他已经不省人事了。我用双手撬开他的牙齿，把一条卷起的手帕塞进去，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件事情办好。我把他举起来抱进汽车，然后回身找到手枪放在口袋里。我爬到驾驶座上，把车倒过来，顺着我来时印着车辙的路向回开去。汽车开出大门，爬上山坡向家里驶去。他们蜷缩着躺在汽车角落里一动不动，直到汽车已经开到院子里的汽车道上，他才苏醒过来。他突然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一下子坐了起来。他喘着气说，出什么事了？没什么，你怎么样？ 是出事了，是出事了，我的裤子湿了。 他痴痴地笑着说。我说，谁都是这样。他突然猜想到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像生了病似的呻吟起来。那个目光和蔼生着一张马脸的女仆把我带进楼上一间灰白两色的狭长起居间里。屋里象牙色的窗帘有一大截白白浪费的卷在地板上，白色的地毯从房间一头铺向另一头。这是一间电影明星的闺房，一间充满魅惑力的房子，但是这里的一切又是那么虚假，简直像一条木头假腿一样。在我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并没有人，房门在我身后轻轻关上了，像是病室的门那样，一点声音也没有，但又给人以很不自然的感觉。长沙发旁边停着一张带轮的早餐桌，镀银的地方闪闪发光，咖啡杯子里落着烟灰。我坐下来等着，好像过了很长时间，门才又打开。薇薇安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牡蛎白色的睡衣，缀着白皮边，蓬蓬松松，好像一个孤寂的小岛，夏日的海水在海滨上泛起白色泡沫。他迈着轻盈的大步从我身边走过去，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的嘴角上衔着一根香烟，手指甲今天涂成了红铜色，从指甲根一直涂到指甲尖， 连健康轮都涂上了。他盯着我，平静地说：看来你这人真是只野兽啊，一只凶残的野兽。昨天夜里你杀死了一个人，别管我是怎么听说的，反正我听说了。现在你又到我们家来吓唬我的小妹妹，把她给吓晕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她有些局促不安，换到一张活动椅子上坐下，把头向后一靠，枕在椅背上贴墙放着的一只白色靠垫上。她向半空吐着灰白色的烟圈，望着烟圈往天花板上飘去。烟圈慢慢的一缕缕地分散开，刚开始还同空气分辨得开，后来就融化在空气里，什么也看不到了。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垂下眼睛，目光冷峻地打量起我来。他说：我不了解你，我真的庆幸前天晚上咱们俩有一个头脑保持清醒。我过去找一个私酒贩子就够倒霉的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倒是说句话呀。他怎么样了？哼，我看他没什么，睡得挺香的，他的觉总是很多。你怎么惹着他了？ 我一点也没有惹着他，我会见你父亲以后就从房子里走出来，他正在前面花园里，树上挂着一个靶子，他在投飞镖玩。我走过去同他讲了几句话，因为我还拿着他一件东西，欧文·泰勒过去给他的一把左轮手枪。那天晚上你的妹妹拿着这支手枪到了 Brody 那儿去了，就是 Brody 被人打死的那个晚上，我不得不把枪从他手里夺过来。我没有提过这件事，所以也许你还不知道吧。斯滕伍德一家人特有的黑眼睛睁得很大，茫然地盯着我。这回该轮到他一言不发了。我继续说，他见我把枪给他拿回来非常高兴，就求我教他怎么射击。他要领我去看山下面那几口老油井，我知道你们家就是靠这些油井发了不少财。于是我们就过去了。那地方阴惨惨的，叫人毛骨悚然，到处是废铁、烂木头、枯井，还有浮着油垢的废水池。也许是那里的景象叫他受了刺激。我想你也到过那儿，那地方真叫阴森呢。嗯，是那样的。薇薇安的声音很小，一点力气也没有。我接着说，我们到了那儿以后，就把一个罐头盒放在一个大木轮子里，叫他瞄准。他忽然发起了癫痫，我看他好像犯了轻微的癫痫症。是，他有这个病根，隔一段日子就犯一次。你来看我，就是这件事吗？我想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事叫艾迪·马尔斯拿住了。 什么也没有。你老是问这个，我都有点厌你了。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心声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三伏枯树叶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匣子儿，小天自有他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我对薇薇安说，你认识一个叫卡尼诺的人吗？薇薇安皱起两道清秀的黑眉毛，显出一副沉思的样子。有点印象，我好像记得这个名字。他是艾迪·马尔斯的打手，人们都说这个人阴险狠毒。我同意这个说法。要不是一位女士帮了我一个小忙，我今天就会待在卡尼诺待的那个地方了，停尸房里。女士们都似乎……薇薇安说着突然住了口，脸变得煞白。她简短地说，我可不愿意拿这种事开玩笑。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我说话有些兜圈子，事情就是这么兜着圈子发生的，勾套着圈，什么都连在一起。盖格和他那别出心裁的小骗术，布罗迪和那些裸体照片，艾迪·马尔斯和他的轮盘赌台，卡尼诺和并没有同卢斯蒂利干逃走的那个女人，所有这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不知道你都说的是什么，如果你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大概情况是这样的，盖格把你的妹妹抓住了，这并不难。他从你妹妹那儿弄到了几张借条，他想用这些借条敲诈你父亲一笔，用比较文明的方法。盖格背后的靠山是艾迪·马尔斯，马尔斯一方面保护着他，一方面又利用他打前阵。你父亲把我找来，并没有认头还账，这说明你父亲没有被吓住。艾迪·马尔斯想要知道的正是这一点，因为他抓住了你的一件事，他想知道他是不是能在将军身上也利用一下这个把柄，如果可以，他就能一下子发一笔大财，如果不成，他就只好等着什么时候你分到你的那份家产再说。在此期间，他只能从轮盘赌上刮走你的那些零花钱，胃口不能太大。盖格被欧文泰勒打死，那个小伙子爱上了你的傻妹妹， 他不喜欢盖哥在你妹妹身上耍的那些鬼把戏。盖哥死不死对艾迪·马尔斯来说无所谓，马尔斯进行的一场赌博要隐秘得多，盖哥不知情，布罗迪完全不了解。可以说除了你艾迪和一个叫卡尼诺的光棍以外，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丈夫失踪了，艾迪知道，人们都传说他同里感之间有点过不去的地方，就把自己的妻子藏在里厄利特，叫卡尼诺看着他，让人们觉得他的妻子似乎是同里感一起私奔了。马尔斯甚至还把里感的汽车弄到自己妻子过去的住所附近的一个车库里。不过如果这只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免得人们怀疑你丈夫是艾迪杀死的，或者是艾迪唆使别人杀死的，这种手法也未免太蠢了一点。实际上马尔斯一点也不蠢，他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他进行的是一场$100万的大赌博。他知道里甘去哪儿了，也知道为什么他跑到那个地方去了。马尔斯不想让警察被逼得非要把里甘的下落调查出来不可，他希望警察对里甘的失踪有一个解释，能够心安理得，不再深究。我的话是不是说的太多了，叫你感到厌烦了？ 你真是把我给烦死了。 薇薇安精疲力竭，有气无力地说： 我的天哪，你多让人厌烦呀。 抱歉，我绝不是到处乱钻自作聪明。你父亲今天早晨答应给我$1000，叫我去寻找里甘，对我来说这笔钱真不算少，可是我干不了。薇薇安的嘴一下子张开了，霎时间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他哑着嗓子说： 给我一支烟。为什么你不干了？ 我看得出来，他的脖子上的一根青筋突突地跳动着。我递给他一支烟，划着一根火柴举到他面前，他深深地吸了一口，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接着这支烟好像被忘却了，他一直捏在手里，一口也没有再吸。怎么说呢，连失踪人口调查局都找不着，哼，不容易啊。他们办不到的，我有什么办法？薇薇安长舒了一口气。我继续说，这是一个原因。失踪人口调查局认为，里甘是有意自行失踪的。幕布落下来了，哼，这是他们的说法。他们不认为他是被艾迪·马尔斯杀害的。 难道有人说，里甘是叫人杀害了吗？ 我马上就要说这件事。有短短的一瞬间，他的面孔好像走了样，眉眼都失去形状，失去了控制，他的嘴做出就要尖叫的模样。不过这一切刹那间就都过去了。斯特恩伍德一家人的血液除了叫他们的眼睛乌黑，做事鲁莽以外，的确还有别的一些优点。我站起身，从他手指缝里取过那只冒着烟的香烟，在烟灰碟里灭掉，然后把卡门的小手枪从口袋里掏出来，小心翼翼的，哼，我有意装得过分小心。我把手枪放到薇薇安那白缎子裹着的膝头上，我把枪摆平，歪着脑袋后退了一步，好像一个布置橱窗的人欣赏自己给模特脖子上的围巾摆了个新的花样。 我又重新坐下，微微还是动也不动，他的目光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下移，最后落到那只手枪上。我说，伤不着人的，五个弹膛都是空的，他已经打空了，五枪都是对着我打的。薇薇安脖子上的青筋又突突地跳动起来，他想要说什么，可是发不出声来，他又把话咽回去了。我说，距离不过五六步，干的可真叫漂亮啊，是不是？遗憾的是我装的是空包弹。我有一种预感，他会干出这种事的，如果他有机会的话。薇薇好像把自己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收回来。你这个人真可怕，太可怕了。你说对了，你是他的姐姐，你对这件事准备怎么办呢？ 你一个字也不能证明。 不能证明什么？ 证明他向你开过枪。你刚才说到油井那儿去，就是你们两个人。你说的是，没有谁能作证。 啊，这个，我没有想要证明这件事，我想的是别的。如果那只小手枪上的是实弹的话，薇薇安的目光好像两个漆黑的深潭，比黑暗更加深邃。我继续说，我想的是李干失踪的那天。那天黄昏的时候，李干带着你的妹妹到山下面老油井那儿教他射击，把一个罐头盒放在一个地方，李敢叫你的妹妹对他瞄准，你的妹妹开枪的时候，李敢就站在他的身旁，可是你妹妹没有开枪打罐头盒，她调转了枪口对李敢开了枪，正像今天她开枪打我一样，而且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薇薇安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枪从膝头上滑了下来，掉在地板上。这是我生平听到的最大的声响了。他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声音像是一张拖长的痛苦呻吟。 他们，哦，我的上帝啊，他们，这是为了什么？ 难道非要我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向我开枪吗？ 你非告诉我不可。我想你一定得告诉我。 薇薇的眼神仍然非常可怕。我回答他说，前天晚上我回家以后，发现他待在我的房间里，他骗过了管房子的人，进了我的屋子等着我。他躺在我的床上，衣服脱光了，我揪着他的耳朵把他给扔了出去。我猜想李敢也这样对待过他，可是卡门是不允许别人这样对待他的。薇薇安把嘴唇往回一缩，有意无意地想用舌头去舔，这使他一时间像个吓坏了的孩子。他面颊上的线条变得非常清晰，一只手缓缓抬起来，像是一只用线操纵的假手。他手指僵直的，一点一点地攥住领口上的白皮子，把皮子在喉咙上拽紧。这以后，他只是目光呆滞地坐在那儿。他嘶哑地说，钱，我想你要的是钱。我竭力忍住脸上的讥嘲神气，多少钱？ 15000块钱成不成？ 我点了点头。这个数目差不多，他们推算出来的也正是这个数目。李敢让你妹妹打死的时候口袋里装的也是这么多钱。你去找艾迪马尔斯求援，卡尼诺替你把尸体处理掉以后拿到的就是这个数目吧。但是这个数目和艾迪希望有一天能够捞到手的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吗？ 你这个狗杂种！ 他向我骂道。我是个机灵鬼，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既没有感情也不存在什么良心谴责，我想弄到的就是钱。我是这么财迷心窍，所以每天有25块钱外加一笔报销费，主要是报销汽油费和威士忌酒钱。我就把脑筋开动起来，如果我还有一点点脑筋的话，我拿自己的整个生命前途来冒险。我触怒了警察，冒犯了艾迪马尔斯和他的一帮打手，惹得这些人对我恨之入骨。我整天躲枪子儿，吃棍子，逢人就说非常感谢，如果您再有什么麻烦事希望还能来找我。我给他留下一张我的名片，也许万一还用得着我。我干这些事就是为了一天挣25块钱，或许还多做一些为了保护一位身心憔悴病魔缠身的老人血液里还残存着的一点自尊心，因为我考虑到他的血液不是毒汁，考虑到他的两个小女儿虽然有那么点野性子，同如今许多有钱的姑娘差不多，但毕竟还没有堕落，没有成为杀人犯。就因为这个，我就成了狗杂种了。没关系，对这件事我一点也不在乎。我早就被各式各样的人这么骂过了，包括你那位小妹妹，因为我没有跟她上床睡觉。她骂的比这个还难听呢。我从你父亲手里得到了500块钱，这钱不是我向他要的，他也花得起。他还答应给我1000块钱，叫我去找卢斯迪利干先生，如果我找得到的话。现在你又要给我15000块，我简直成了财主了。15000块钱拿到手，我可以买一套房子，一辆新汽车和4季的衣服，说不定我还可以到哪儿去度个假，不必再为错过一个主顾而担心。哼，这真是太好了。可是你给我这笔钱为的是什么呢？是要我继续当我的狗杂种呢，还是得成为一个绅士，就像那天晚上在自己的汽车里醉得人事不省的那个阔少爷那样？薇薇安像一个石头人一样一句话也不说。我继续用沉重的语气说，好了，你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行不行？带到远处去，带到一个能给他治病的地方，别让他摸到手枪刀子和烈性饮料，说不定真能把他给治好。这种例子过去是有的。薇薇安站起身，慢慢踱到窗口，乳白色的窗帘下半截松松地摊在他的脚下。他站在乳白色的波浪中，望着窗外，望着远处寂静幽暗的山路。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几乎同窗帘融合在了一起。他的两臂松松地垂在身体两侧，好像木雕泥塑一样。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来，向屋子另一端走去，视而不见地从我身旁走过。当他走到我身后时，突然喘了一口气，开口说道， 李根就在那个水池里，已经是一副可怕的枯骨了。 是我干的。同你说的一样，我去找了艾迪·马尔斯。妹妹回家来把事情告诉了我，像个小孩子一样。他不是个正常的人。我知道，警察从他嘴里什么都会套问出来。过不了多久，用不着别人问的，他自己就会得意洋洋地把这件事讲出来。如果让父亲知道了，他就会立刻叫警察过来把事情和盘托出，然后在当天夜里咽了气。父亲死了，倒也不是什么太可怕的事。叫我受不了的，是我父亲临死以前会怎么想。卢斯蒂不是个坏人，我虽然没有爱过他，他对我倒是挺不错的。但是为了不叫父亲知道这件事，我就顾不上那么多了。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活也好，死也好，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于是你就叫你妹妹继续乱搞，再招惹别的麻烦。我是在争取时间，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能争取时间。当然，我采取的方法不太对，我甚至认为我妹妹可能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听人说，有这种病的人对发疯的时候做的事后来就记不起来了。也许她真的已经忘了。我早就知道艾迪·马尔斯会狠狠地敲我一笔，吸干我的骨髓，可是我不在乎。我那时太需要帮助了，我只能从他这种人那里找到帮助。有时候，有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可是另外有些时候，我就需要喝得酩酊大醉，不管是不是该喝酒的时候，只要赶快醉倒就成了。你得把他带走，这倒是你要赶快去做的事情。他仍然背对着我，这时他的语气变得缓和了。那你预备怎么做呢？我什么也不做，我就离开这儿。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如果你们走了，那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如果还不走，我就把事情抖露出来。别以为我说话不算数。他忽然转过身来，我真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好，也不知从何说起。行了，你就把他带走吧，要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人看着他。答应我吗？ 我答应。 艾迪，别管艾迪了，我休息一会儿就去找他，艾迪的事交给我去办。 他会杀死你的， 让他去杀吧。他的最好的打手都没能把我杀死，别的人我也愿意冒冒险。啊，诺里斯知道吗？ 他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我想他也知道。我很快离开了薇薇安，走出房间，沿着瓷砖楼梯下了楼，走到前厅。离开的时候，我谁也没有看见。这次我发现我的帽子自己摆在那儿。外面明媚的花园不知道怎么的，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好像正有一对凶狠的小眼睛在树丛后面窥视着我，好像阳光中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我上了汽车，向山下驶去。一旦你死去了，躺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是躺在龌龊的水坑里，还是躺在高高伫立于山峰上的大理石宝塔里？你已经死了，你再也不会醒来，这些事你就再也不去计较了。对你来说，是充满油垢的污水，还是清风习习的空气？完全没什么两样。 你只顾安安稳稳地睡你的大觉，再也不去思索你是怎么死的，死在何处这类事情。而我现在却是这件龌龊事情的一部分，远比卢斯蒂里感更大的一部分。但是那位老人就不必叫他牵扯进来了，就叫他在那张支着滑盖的大床上静静地躺着，叫他那没有血色的双手搭在被单上等着吧。他的心只不过是短暂模糊的呢喃，老人的思绪像灰尘一样飘忽灰暗，过不了多久他也要像卢斯蒂里甘一样长眠不醒了。在进城的路上，我在一个酒吧前面停下车，喝了两杯双份威士忌，我的心情一点也没有好转起来。这两杯酒只不过使我想起了银头发这位姑娘，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世纪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唏嘘着在林中回荡，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此刻的无声的喧哗，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寻找那灿烂的曙光，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